Hello，欢迎来到九九 TV 苗知识，我是 Joy。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木星，它与太阳系中其他太阳系的星球不同，它有强大的磁场，围绕它旋转的卫星多达79颗，是太阳系内拥有最大卫星系统的行星，可以看作是太阳系中的太阳系，而且其中有些还是类地星球，犹如是一个缩小版的太阳系模型。木星围绕太阳公转一周需要12年，由于不像地球有倾斜角度，所以也没有四季的变化，而这导致它的大气变化极少，它的质量超过太阳系其他所有行星总和的2倍，是地球质量的318倍，是一颗最另类的行星。但不光是这颗行星很特别，就连它的卫星也有别于其他卫星，甚至很可能是最适合人类的地方。木星从史前时代就为人所知，是全天第四亮的星体。古代的天文学家就已经知道这颗行星，罗马人以他们的神称这颗行星为朱庇特。相对而言，木星对应于希腊神话是宙斯，也被称为第二世，其中的行星名称仍然保留在现代的希腊语中。木星因为在夜晚以肉眼很容易就可以看见它，当太阳的位置很低时，偶尔也能在白天看见，所以自古以来就为人所知。在巴比伦，这个天体代表他们的神 Marduk， 他们用木星轨道大约12年绕行环道一周来定义他们的星宫。科学家通过扫描认为，像木星一样的气体行星并没有固态的表面，木星的组成中氢占了大约75%的质量，而氦则占了约25%，还有微量的甲烷、水、氨及盐。这与太阳系的前身原始太阳星云的组成很相近，而同为气体行星的土星也是类似的组成，但天王星及海王星中的氢与氦就少得多。不过现在对木星及其他气体行星内部的了解非常间接，伽利略的大气探测器也不过从云顶下探了大约150公里深而已。科学家表示，木星可能是一个岩石质的核，质量大约有地球的10至15倍之多。在这个核质上，占木星主要体积的部分是像液态金属一样的氢，很像太阳内部的电浆，但温度低得多。在这个温度下，木星内部的氢是液态而非气态，它是电的良导体，也造成木星的磁场。而这一层中可能还含有一些氦及微量的冰，所以木星其实就是一颗没有变成太阳的行星，很接近最初的太阳状态。我们看到的木星表面一层一层的都是暴风带，但奇怪的是，相邻的飓风带都是相反的，所以交界处会产生许多漩涡。在木星表面可以看到一个超大的红色漩涡，叫做大红斑，而大红斑的大小足足可以吞下2个地球，而另一个较小但相似的斑点也已经发现有数10年之久。由红外线观测结果以及旋转方向，可以知道大红斑是一个高气压区，它的云顶比它的周围高得多，也冷得多。有证据表明，大红斑正在持续减弱中，终有一天会消失殆尽。木星自己发散到太空的辐射量要比它从太阳吸收来的还要多，木星内部是超高温的，而这些自产能量是起源于木星形成初期的收缩。它不像太阳是以核融合反应产生能量，这是因为木星不够大，它的核心温度还不足以引发核融合反应。木星内部的热可能会在液态层深处引发对流作用，进而造成我们在云顶所看到的暴风层。而土星及海王星在这方面与木星也很像，但奇怪的是天王星并不是这样。木星的大小可以说已经到了行星的极限，而恒星之所以可以更为巨大，是因为它的核心核融反应产生的高热膨胀所导致的。而木星只要再有80倍的质量，就能引发核融合反应而成为一颗恒星。也就是说，木星是我们太阳系中最接近能成为太阳的行星。如果说我们的宇宙中出现2个太阳的话，那是多么恐怖的事呢？或许神话中天上有多个太阳的事差点就成真了呢？我们都知道土星有一圈漂亮的光环围绕，原来木星像土星一样也有环，但是暗淡的多。这个发现完全是在意料之外，如果不是因为两位科学家的坚持，就不会有这个重大的发现。而夜空中的木星常常是最亮的星体，金星虽然比它亮，却很少出现在黑夜。另外，四个伽利略卫星用双筒望远镜就可以轻易的看到，而要看到一些风带及大红斑，也只需小型的天文望远镜。木星有79颗卫星，是太阳系中已知拥有最多卫星的行星，其中有48颗已命名，包括那4颗大型的伽利略卫星。伽利略卫星是木星最大的4颗卫星，早在1610年就已经被发现。 木卫一比月球略大一点，相对于外太阳系大多数的卫星而言，木卫一在组成上更接近类地行星。而木卫一的表面非常独特，与太阳系其他星体都完全不同，它上面几乎没有坑洞，也就是说木卫一的表面非常年轻，反而是有数百个火山口，其中还有活 火山。航海家号及伽利略号都拍到喷发达300公里高的火山烟云，而这也是首度在地球之外找到的人在高度活动中的类地星体。火山喷发的变化很快，就像人类描述的地狱一般，甚至会下岩浆雨。木卫一有稀薄的大气，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硫，但没什么水或根本不含水，而这可能是因为木卫一距离木星较近，在太阳系演化早期的木星热得足以蒸发掉其中的水所导致的。这感觉很像水星与太阳的关系，当然水星没有那么多火山存在。木卫二比月球略小一点，虽然它与木卫一一样由稀酸盐类岩石质组成，但它表面还有一层薄薄的冰。木卫二的表面很像是地球上的海冰，因此在它表冰之下可能有液态水，而伽利略号传回的影像强烈支持这种想法。液态水的存在可能是由引潮力所产生的热来维持。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木卫二就是地球之外太阳系中唯一含有大量液态水的地方。那么以后这里会不会变成人类太空之旅的补给站呢？更令人兴奋的是，木卫二有稀薄的大气，由氧气组成。在太阳系的所有卫星中，目前只知道6颗拥有大气。木卫二大气中的氧让人产生了联想，会不会上面有生命呢？它会不会就类似太阳系的地球呢？不过科学家认为，木卫二的氧气并非生物性的，很可能是因为太阳辐射将冰分解为氢与氧。不过木卫二也并不是唯一，木卫三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卫星，它比水星还大，但质量只有它的一半，当然它比冥王星大得多。木卫三的最外壳也是冰，而它的表面混杂着两种地区，一种是很老多坑洞的暗区，很像是月球那种表面，另一种是稍年轻的有沟脊罗列的亮区。这样的地貌显然起因于构造运动，而这方面木卫三更像是地球。木卫三也有极其稀薄的大气，与木卫二一样也是由氧气组成。伽利略号第一次飞越木卫三就发现它在木星的庞大磁场之中还保有自己的磁场，这个磁场可能与地球一样是源于内部金属的流动。这样看的话，木卫二与木卫三最像地球，对人类来说可用价值最高。如果真有一天我们可以去外太空旅行的话，那么木卫二与木卫三是不是就是宇宙中的补给站呢？只要增加大气的含氧量，可能连面罩都不用戴了。相信未来燃料电池会普及，而只要有水就可以分解出氧气与氢气，这样就可以产生电能。那有空的话我们到时再讲讲燃料电池，它很可能最终取代其他能源，甚至现在的电动汽车。木卫四只是比水星小一点，但质量只有它的三分之一。不同于木卫三，木卫四似乎没什么内部结构，它的内部组成是渐变的，越往核心岩石比例越高。整体而言，冰占了40%，而岩石与铁质占了60%。木卫四的表面布满了坑洞，年代非常老，就如同月球与火星的高地一样。而事实上，木卫四拥有太阳系目前已知最老、坑洞最密的表面。41年来，除了偶尔的撞击事件外，几乎没有任何的改变。在木卫四上，地形也因长时期的冰缓慢滑动而逐渐已平。木卫四有一层极为稀薄的二氧化碳的大气，但并没有测出它有磁场。那这样看来的话，在这四颗卫星中，木卫四的年纪最大。这样科学家就可以推测出这些卫星的演变过程。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支持，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